即使那时身旁没有任何人支持你，但当时的他就是我们的全世界。你为他写诗，为他写歌。年少时的我们总爱幻想，幻想相爱的我们有一天不爱了，有一天说散就散了，有一天又不期重逢了。 多年后又回来这里，终有个人带着涟漪，很想你，是不是你 酒醒了，清醒了，看着壁炉里的火，想到了故事的开始。 故事的开头，眼睛里迷人的神情，风中混乱的情绪，一件动心的事。 故事的过程就像是这段哼唱吧。而故事的结尾， 故事的结尾，心上人都是远方人，匆匆远去的少年，一件悲伤的事。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让我们听一段故事，听一个人的音乐。他叫素雨阳，他有十一种孤独。各位，愿我们今晚都不会孤独。欢迎素雨阳。 愿你半生漂浮，此生能有归宿，愿你风雨落幕，能有人免你孤苦。 氛围已经做到了，接下来呢就把我们这个回忆册翻开第一页。第一页呢是关于爱情故事，每个人都爱过，但是这首歌曲你会想到你的哪一段经历呢？有请素雨阳带来的爱过。 生活， 必要，我只想要你啊，我从没把轻易坏的东西讨要过，太虔诚偏好香味，我只想要你啊，我只想要你啊，只想要你啊，只想要你啊。 这样的蓝天白云，这样的假期的最后一天，听到刚才我们听到的其实挺伤感的一首歌曲，爱过爱而不得，我只想要你啊。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素雨阳的一个现场的演唱，所以各位让我们欢迎今天我们的嘉宾素雨阳和他的乐手，欢迎二位，来请二位拿话筒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叫素雨阳。 大家好，我叫孙鹏。 哎，孙鹏呢是素雨阳的乐手， 对， 然后也是制作人吗？ 是 编曲， 对， 编曲。先让大家认识一下素雨阳吧。素雨阳是谁？ 啊，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花朵嘞。 对，花朵发发。 素雨阳现在还是个学生， 对。 然后呢，之前是在陆先森这个团队当中去做一个助理这样的一个身份， 对， 好像跟音乐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 嗯，其实还挺有关系的，因为比如说录的彩排，录的排练，然后录的演出我都会去跟着，所以其实还是虽然说不是做编曲啊，然后制作上面的一些工作，但是其实在比如说舞台啊，然后演出的过程中还是学到了很多了。 主要是之前是主要从事幕后的工作吗？ 对。 那是不是每一个幕后的工作人员心里都有一个在舞台上的梦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对于你而言呢？ 我觉得我其实是我一直都有在做准备去做音乐，只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准备好，然后就恰好那个时候鹿在招助理，然后鹏哥当时就鼓励我说赶紧去，我就去了。 现在很多人坚持音乐梦想，然后有了越来越多的渠道可以让大家听到自己的作品，以前好像只能通过电视啊，通过广播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可以通过网络直接把自己的作品传到网上。素雨阳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参加陆先森的种种的幕后工作之前已经开始写歌了， 对， 但是并不把自己的作品挂上去，不让人听到。 对，因为我不懂，那个时候不知道音乐制作的流程，然后我也不是一个就我可能没有我可能那个时候不怎么爱去在网络上面待着。 那会儿是你自己就拿着一把吉他写着简单的旋律？ 对，就写旋律写歌写词。 你不放上去是觉得这样的一首作品它不足以成为作品，还是 那个时候就没有，就自娱自乐吧，写歌对。 那哪一天开始突然说想要把自己的作品给大家听的？ 是去2017年的4月份吧，做第一首歌。 6月份。 6月份。但是其实5月份还是4月底5月初就开始做了，就开始编曲了。 酝酿。 对，酝酿。 第一首歌曲的时候就是你们二位一起合作完成的？ 对，第一首歌就是鹏哥帮我编的。 就是重逢那个。 对。 是他主动找的你还是？ 就是 我们俩之前就认识。 我们认识3年了，然后。就是一直有意向，但真是想做歌的时候呢，我们 就 把那首歌一起做了。对， 那一开始你觉得雨阳唱歌怎么样？ 我以前不知道，因为他最早就是做社群这一块的，这个他上对，然后呢， 感觉像是客户维护。 但是我因为有他有一个吉他群 啊， 他在群里发了一首 demo。 对，就是那时候会在群里面跟群友们瞎唱， 我就突然被我听见了，我就觉得哎，这唱的非常好， 有一种早期直播的感觉。 对， 我就鼓励他写，唱的不错，然后我就鼓励他写。 你那时候鼓励他？ 对，我们那朋友嘛，互相聊天，每天几乎天天就沟通 聊天。 对， 一鼓励了3年的时间， 就是鼓励了3年才开始唱。 因为他当时好像并没有真正的去写歌。对， 你是对于自己的歌声不太自信的一个人吗？ 我觉得我分阶段，就是我在一件事情没有底的时候我就会没自信，然后当这个事情它开始变得有底的时候我就会很自信。对，就是还是因为 可能从事幕后太久了，因为我包括我学专业啊，学电影也是幕后做制片嘛。 嗯， 对，就是之前就是一个在片场会给演员递水。 这一点需要补充一下，知识点一：苏宇阳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 学制片的， 学习制片专业， 制片管理，对， 又是跟音乐没有他们什么太大关系的啊。 对， 然后继续。 嗯，然后就是我是一个纯幕后。 嗯， 然后虽然说也写歌，但是可能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娱乐多一点。 自己唱给自己玩， 对，就是自己写， 嗯， 就是自己，就我很容易封闭在自己一个小空间里， 是， 对，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好像都是就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准备了， 对， 那我就先不出来， 对。 2018年今年的时候，苏宇阳算是做好准备了哈，带来一张自己的全新的专辑，这张专辑就是同名专辑，叫做《苏宇阳》， 对。 一般歌手而言，第一张专辑不敢叫自己本名的，觉得叫本名的都是一张对于自己而言意义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 嗯、 你的第一张专辑就叫做《苏宇阳》， 对。 就还很看重这张专辑，觉得还不错。 这个还没真没想到这一点，我当时叫我同名专辑是因为想不出来名字。 OK， 也是非常的耿直。 对，就当时想了很多个名字，都觉得哎，这个名字好像没有办法概括这里面这七首歌。 嗯， 因为每首歌都不一样，每个感觉都不一样。我就那后来就是真的已经就是因为时间是倒推嘛，就到了这个要发的时候，嗯、我说那就干脆叫同名吧。 但是真的，我第一次把这整张专辑听完以后，我会觉得苏宇阳是一个比较孤单、有点忧郁气质的这样的一个女生。 嗯、 一共七首歌，六首歌都是比较灰色的、 啊、 刚才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曲、 啊、对对对对 爱过、嗯、就让大家觉得好像有点丧丧的，会勾起大家种种爱过回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嗯， 这是当时怎么写出来的 啊？就失恋嘛， 失恋之后写出来的。 对啊，很正常的失恋，然后很正常的写了首歌。 是最近失恋写的还是回忆以前的故事？ 去年失恋吧，去年2017年七月份 啊 写的，然后11月做的 啊， 对， 那首歌曲呢也是刘浩林来做制作的。 对，是浩林帮我做的制作人。 嗯，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歌曲都是刘浩林负责制作的。 OK、 嗯、 我们慢慢的去聊这个宇阳的故事、 嗯、 接下来继续带给大家歌曲，下面这首呢叫做赴约，这是2017年的一首歌曲了。 对，是2017年网易云音乐石头计划里面的，所以没放在我的专辑里。 嗯，好，那我们就先听一听赴约，一起来跟苏宇阳赴一场神秘的约会。 OK， 赴约。 追溯情节。 之间告别，辜负的乏味的空寂的迷失的心事的错写，依然宽恕的岁月忘却，纵情的熟悉的无眠的契合的灵魂中赴约，送你去 很好听的一首赴约。一般我们提到赴约感觉是一种非常快乐的状态，但这首歌曲当中的赴约似乎是告别的去赴约，有一点淡淡的这样的一个伤感情绪在， 对吧？因为可能写这个词的那个小姐姐她当时也在失恋 啊，也是一首关于失恋的歌曲。 没有没有，还好，就是她其实当时她写的时候应该是就是女孩然后喜欢一个男孩， 嗯， 然后就奋不顾身的感觉，倒没有说是不是恋。对， 嗯， 对，可能其实这个版本在云音乐上面有一版是乐队版的， 嗯， 那个可能会听起来就开心一点。 是，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更像是 demo 版本的， 对对对对， 更加的温暖一些，就像我们一开始片花听到一样，大家就围坐在一起然后听不同的故事。这两天天气比较冷， 嗯， 比较冷的时候刚才也说了，仿佛就回到了冬天的状态当中去。冬天呢大家会想到一些温暖的东西，比如说火炉啊，比如说一些美食啊等等。宇阳一首歌曲叫做冬天时我喜欢靠近温暖的事，这首歌曲当中我觉得有很多的比喻还是挺好玩的， 嗯， 不如我们就先唱给大家听。 好， 唱完以后再跟大家讲一下这首歌的故事。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直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冬天时我最喜欢靠近温暖的事，来吧。没问题，我们要继续好了。 自当穿堂的时 长相，比如离朝金山，比如土就真实是他乖张，像是风霜满身却无处可停的女人，我敲碎这陈旧皮囊与归途同往，像是逃出死地又冲进火场的女人，我怀抱着心爱之物将自己安葬。 时我喜欢靠近温暖的室，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想的大概的情境是你在卧室当中或者是客厅当中啊，那天的暖气非常非常的热，然后自己一个人拿着吉他想着一些回忆，然后写出这样的一首歌曲，是这样的吗？ 嗯，对，这首歌是先有词后有曲。 嗯， 对，是特别好玩，这首歌是我刷朋友圈 啊， 然后刷到这个词作者的一段话。 哦，这词不是你写的？ 对，这个词不是我写的、这个词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姐姐写的，就特别好玩，然后当时我跟她不认识、然后我们俩只是微信好友。 哎，你真的很适合做网友不是在什么群里面，就是在跟什么网友约词，然后呢 约词，然后就她就写了一段嘛，我记得当时大概就只是冬天时我喜欢靠近温，我想我喜欢靠近温暖的事，就是这首歌的第一段，然后我说，哎，你有没有兴趣？我就私聊，他说你好，你有没有兴趣把你的这一段发展成一首词？ 他不知道你是谁，你只知道他写词写得很好。 他知道我是谁， 他知道你会唱歌。 对，然后我之前是跟他联系，是去帮刘浩林做宣传。 哦， 对，因为我之前也帮浩林做运营嘛。 啊， 对，然后就是这样认识了他，然后他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有写歌，然后他当时还没有写过词，这是他的第一首词。 哇，太有缘分了。 对对对，然后我就，就跟他，我就问他，我说你可不可以把它发展成一首歌，然后他说可以啊，然后我们俩就开始试。 一听就有很多的故事，但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细细的跟大家聊很多的故事。有些人啊就是喜欢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去为自己谋一些好处，比如说素玉阳。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是974 Top Show， 我是泽华，等会见。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装修买家电真是累啊，四九城里腿都跑断了。 去国美啊，即日起到4月8号，国美春季家装节强势来袭，千款新品低价尝鲜，大台空调一降到底。 买家电来国美，让您畅快购物，安心到家。 4月5日，国航开通北京至休斯顿至巴拿马城航线，邂逅丝路上的中美洲明珠，尽享唯美浪漫的拉美风情。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我们喜欢回忆，围着壁炉取暖的我们，喝着酒，讲述着自己的心事。不知为何，想到了一段曾经爱过的故事。 我还想要你啊，我只想要你啊。 当时爱得那么轰轰烈烈，爱得那么死去活来，爱得不知道该怎么和朋友说，不知道该怎么和妈妈说。 你说你不知该，不知该怎么和妈妈说，说你爱上了，爱上了不一样这个我。 即使那时身旁没有任何人支持你，但当时的他就是我们的全世界。你为他写诗，为他写歌。 你是流年匆忙无处安放，是窗帘漫漫长途的琐碎日常。 年少时的我们总爱幻想，幻想相爱的我们有一天不爱了，有一天说散就散了，有一天又不期重逢。 多年后又会来这里，终有个人带着涟漪，很想你，我只不是你。 酒醒了，清醒，看着壁炉里的火，想到了故事的开始。 故事的开头，眼睛里迷人的神情，风中混乱的情绪，一件动心的事。 故事的过程就像是这段哼唱吧。故事的结尾， 故事的结尾，心上人都是远方人，匆匆远去的少年，一件悲伤的事。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让我们听一段故事，听一个人的音乐。他叫素雨阳，他有十一种孤独。各位，愿我们今晚都不会孤独。欢迎素雨阳。 愿你半生漂浮，此生能有归宿。愿你风雨落幕，能有人免你孤苦。 17:37，欢迎回来，这里是音视频正在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素雨阳和他的乐手，乐手是谁呢？欢迎二位继续的跟大家打声招呼，再度的欢迎二位。 大家好，我叫素雨阳。 大家好，我叫孙鹏。 素雨阳和孙鹏啊，刚才我们听到了第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叫做《冬天时我喜欢靠近温暖的事》。这首歌曲最大的这个收获呢，就是背景故事。原来呢，素雨阳是这样的一个人，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到处的去约朋友啊，帮自己写词啊，帮自己编曲啊。其实包括今天我们的这个吉他手，也是他主动联系上的你，是不是？ 对，3年前。 三年前。 怎么勾搭上的？ 他当时就是他是之前是跟着其他的音乐人一起巡演嘛，然后我刚好那个时候在做那个音乐人的一些工作。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然后呢？ 然后就聊聊天，然后聊音乐。 你说 成了 其他音乐人得多生气？ 就是他给我发微信的时候，就是鹏哥有机会咱们对 合作一下。 不是合作，就是交朋友嘛，见面一块吃饭什么的。 对。 他给别的这个音乐人做的这个幕后工作的时候，就尽量再给自己去安排，你就给我做个曲啊，给我整个词儿啊。 这倒他也应该没有，就是朋友这投缘，我觉得就是能聊， 我觉得都是缘分。对。 然后之后两位就真的开始合作音乐了。 对， 就是去年的6月份。 6月份。 刚刚我们听到的《冬天时我喜欢靠近温暖的事儿》，也是聊到说这个词儿是从网络上找到一个特别会写词儿的小姐姐。 嗯。 你主动向她发出的邀约。 嗯。 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词儿，但是曲呢，据说也挺有意思的。 曲是自己写，我自己写的，然后后来是写完了之后找鹏哥编。 对， 然后我们就编了两个版本。 嗯， 其实这刚开始没有编哦，对，就编了两个版本，然后就辛苦鹏哥天天折磨。 没事，就是 听说不同的版本还有不同的争议。 对， 我那天在家里就编制的时候，我编了一个就16分音符的，刚才你们听的应该是8分音符的那个节奏啊。当然之前一个快板的，但是他非常喜欢的，就啊这感觉对了，后来又被 pass 了。 哎呦，你们那么专业，我们都不懂什么16音符什么8音符。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现场弹唱一下，大家感受一下。 因为很久也没练过了，说简单点一段吧。 好，一段，先是16音符，这是最开始的一个版本。开始的第一个版本，16音符的， 也不算最早的版本，因为这个也很久没弹过了，对， 嗯，对， 因为细节我也记不清了，已经放掉了这个。 我们直接给大家一个明显的对比，第二个版本呢， 就是现在我们专辑里面，我再弹， 我们再弹一段啊，还让大家直接听一下前后的对比。 用前奏吗？ 直接来。 我喜欢靠近温暖的事，比如地壳运动时火山温暖的容颜，比如剧烈摩擦后温度升高的铁轨，比如烈火燎原，比如灯塔覆灭后的海水。 我个人觉得啊，如果各位这个音乐上不是特别敏感的话，你可能听不太出来两个版本的差别。我觉得第一个版本好像阳光更和煦一点，所以感觉相对来说欢快一点。第二个版本呢，就感觉时间走得更慢一点了，然后是更加慵懒一点，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哈。 对， 那 第二个是慢一点。 好，我们还是换那个麦克风跟大家说话哈。那当时出现这样的争议的时候，谁听谁的嘞？ 听制作人的。 制作人当时是刘浩林哈。 对，是刘浩林。 他选择了后一个版本。 对，可能就是因为他，我觉得他有他的考虑。 嗯， 对，他觉得这首歌因为词比较长嘛， 是， 对，你会发现每一句词都很长，我唱的时候如果就是如果气息不饱的话，可能都会唱不下去。 对，可能是这个歌就是快版本的速度上要更快一点的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太往前赶的感觉。对，所以慢一点可能更符合情绪。 你慢一点的话，可能他就是对于词的感受会比较深一点。 是， 对， 这首歌曲呢，其实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回去好好的一边听歌一边看歌词。我觉得歌词确实这个比喻每一个写的非常的好， 对， 它有非常细致的，有那个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振翅般的那个感觉，有一句歌词 是那个是那个是秃鹫振翅时的乖张。 对，秃鹫振翅时的乖张，我觉得这词写真的是太细微了。 对， 有时间的话各位去听一下，去感受一下。在今年三月中下旬的时候呢，苏宇阳带来了自己的全新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就叫做苏宇阳，当中一共收录了七首歌曲。刚才我们听到的冬天时我喜欢靠近温暖的是，这首歌曲是刘浩林负责制作的。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11种孤独，好像也是他负责制作的。 对，这首歌浩林是做的监制，然后制作人是我的一个师弟。 这首歌曲真的要提醒一下大家，是有点太伤感了，做好准备哈，如果有纸巾的话可以把纸巾拿出来，随时可能会流下眼泪。各位，11种孤独送给大家。 典故。第十是睁开眼就已黄昏迟暮，寒星三两落在远远处。第十是睁开眼就凌晨时间路，却不见你在梦醒之处。第八是回家的路 会戳中很多人吧。第一是收到远方一纸家书，说照顾自己，累了别忍着不哭。孤独怎么说呢，挺有意思的。我们一方面特别害怕孤独，想要远离孤独，另一方面好像似乎我们又在渴望着孤独。所以稍后我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十一种孤独。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Tap Show， 我们都稍事休息一下，让自己的心情稍微平复一下，然后好好聊一聊十一种孤独背后是怎样诞生的。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素雨阳。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今晚的现场到底是怎样完成的呢？期待你的关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刚才呢，我们一起感受了一下孤独，是一种孤独，也是素雨阳的一首新歌。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又一点想到了那个许君的自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首歌曲啊？ 听过， 就是感觉像是自己在一面镜子前在跟自己进行对话，而这十一种孤独仿佛是有一个十一面镜子一样，每个镜当中投射出一个不同的自己，不同的一种孤独的状态。 嗯， 你当时是怎么写出来的这样的一首歌？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国际孤独排行表。 国际孤独排行表，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表。 对，就是你看你是不是不是九零后？ 对，我不是九零后， 对吧？ 装都装不了，我是零零后。 对，然后呢？就前段时间，我很多同学就在，因为我们大概93、94这一批是刚毕业嘛， 嗯， 就刚踏入社会，然后有的人读研了，有的人就是上班了，工作了，然后就那段时间疯狂的看到有人在刷那个，就是一个表，国际孤独排行表，什么一个人吃火锅，一个人去旅行，一个人回家，一个人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然后我就觉得，哎，是不是可以写一个？然后就正好那个时候碰到一个写词的朋友， 又是别人写的词。 对，这首也是别人写的词。 嗯， 我觉得我不排斥说是不是别人写词。 嗯， 对，我觉得我写歌的目的不是说表达自己，我可能更像一个这个世界的，或者说现在当下的一个旁观者。 嗯， 对，就只要是我感兴趣的事儿，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大家都会难过，或者大家都会高兴的事儿，我就会写。对，然后就他正好写了这个十一种孤独。对，然后他 所以这是一种契合。你看到那一个孤独的排行表，然后他正好也写出来十一种孤独这样的一首歌词。 对，就是我在他给我的那个 Word 里面翻到了这个，然后我就哎这个很合适啊， 嗯， 然后就开始改， 嗯， 就改他原来的那个，然后也把它改疯了已经。 我觉得好像每个年代的人啊，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大概20岁左右的时候， 嗯， 是觉得最敏感最孤独的那个时刻，对于孤独的体会也是所谓的最深的吧。 对， 因为好自己去想设有很多的遐想，自己化算成什么悲剧男女主人公这样的一种情况哈。 对， 请问你感到最孤独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 就是第一啊， 第一是 收到远方一纸家书，说照顾自己累了别忍着不哭。 所以你是有任何的委屈是不跟家里说的？ 对，我是那种人。然后 报喜不报忧， 报喜不报忧，就是他这个词你现在看到的这十一种的顺序全都是我一个一个调的。 哦， 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第一是一个落点， 嗯， 你这个落点如果落在爱情上，我会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的，就是没有那么的是我想要的，然后我就把它落在了亲情上面。 啊， 对，然后就因为我从小就很早就不在家里了，然后就每次我爸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可能我就哎我就有什么委屈啊，然后就不说， 嗯， 但是我爸又是一个很懂我的人， 嗯， 然后他就会说哎呀不要紧没事，大不了回来爸爸养着你。对，然后就挺难过的。 哎呀，听到这样的话确实是会掉眼泪的那种。 对，所以就把最后落点就落在这儿了。 所以这首歌曲十一种孤独当中的这十一种的顺序是按照你自己的顺序去给它重新调整出来的。 对，我一般其实如果跟别人合作写词的话，我其实是一个相对有一点点强势。 嗯， 对，就是我会按，就是其实这个很像电影的制片人。 嗯， 你有一个创意之后，你可能找一个人去执笔。 嗯， 或者说哎这他这个创意不错，那么我们来聊一下，但是我可能更强势一点，我会想哎我要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应该都挺烦我的。 嗯，但这点另一方面讲的话就挺坚定的，很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对，而且如果你是这种性格，反正我是这种性格，我合作的人一定要就是，我说是在词上面，就是一定要是就是他知道我是这样的性格，我不是故意再去隔，我是觉得这样会好。 嗯哼， 对，所以就是要互相懂对方。 嗯， 对， 关于孤独，如果我们不是九三九四后的，

眼睛里迷人的神情，风中缓慢的情绪，一件动心的事。 故事的过程就像是这段哼唱吧。而故事的结尾， 故事的结尾，心上人都是远方人，匆匆远去的少年，一件悲伤的事。 九七四 Dive Show， 今晚让我们听一段故事，听一个人的音乐。他叫素雨阳，他有十一种孤独。各位，愿我们今晚都不会孤独。欢迎素雨阳。 愿你半生漂浮，此生能有归宿，愿你风雨落幕，能有人免你孤苦。 我们今晚的故事呢，已经进行了一半的时间。各位，如果你刚刚进来的话，欢迎继续走进我们这间974 Live Show 这个 bar。我是泽华，今天我们请来的呢是素雨阳和孙鹏二位，在节目当中带来他们自己的歌曲。前面我们听到了一些伤感的歌，听了一些孤独的故事。本时段第一首歌曲呢叫做《旱鸭》，旱鸭就是那个旱啊，旱，哎，那个旱应该怎么说？那个旱？ 不会游泳的旱鸭。 不会游泳的旱鸭。 旱鸭子。 听起来有点奇怪。这首歌曲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素雨阳带来《旱鸭》这首新歌哦。 晒晒太阳变好，我是一只不会游水的旱鸭，游不到你牵制深海的岸，我是一只不会游水的旱鸭，进你身体里的结没办法解开，就像春雨而过的纠缠，不断触碰于是分不开。 给的爱也只剩下一个空盒子，我多想再抱你一次，不要放开我，抓紧我，不要放开我，抓紧我。我是一直不会有谁的寒鸦，伤害的爱，我一直不会有谁的寒鸦，游不进你身体里的 要是完整的听完我们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应该会觉得要流很多的眼泪，要想很多很多的事情了。刚才也是一首情歌，你觉得感情这个事情真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天天在一起，然后什么事儿也不干，晒太阳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那么无聊，生活了无生趣，然后突然间不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好怀念当时两个人可以简单的晒太阳这样的一个感觉在、这也是当中歌词所营造出来的其中的一个画面哈、这首新歌是 他没有放在专辑里， 关于你的失恋的故事。 哎，是吧？老这么问，老这么问，我只能老这么答。 问你实话实说嘛，当时是怎么想的，说要写这样的一首《旱鸦》？ 嗯，就是去年四月份写的，2017年4月份写的。然后，然后就是一个正常的，然后没有在一块儿啊。然后，就是那个画面都是真的画面。 是跟我们刚才前一小时听到的那个爱过是同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吗？ 不是。 但是同一时期写出来的。 不是。 啊、也不是啊。 对，就是这首歌是四月份写的，那首歌是七月份写的。对。 你是一个旱鸭子吗？ 对。不是，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写歌这个，就是我是一个很分裂的人、 哦、 就是我这个分裂可能我可以把一点点情绪就把它放大想象成很大 啊、哦、 对，就它可能本身在我身上只是一点点一点点东西，但是我可以把它写成一首歌放成很大。 那这样的一个敏感对于创作人而言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吧？ 是， 他可以把小事放成一首歌。 对，就是他可以带有很多灵感，但其实挺痛苦的。 那你生活当中会痛苦吗？ 就是一个嗯，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你也是一个戏精？ 对， 一点点的小情绪你会演变成很大的故事。 也不倒是这样，就是我是一个内心戏很多的人。 嗯哼， 对，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内心戏精。 嗯，刚才我们听了苏宇阳的很多的歌曲，你会发现他的歌曲好像跟孤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嗯， 你是一个特别享受孤独的一个人吗？ 我挺喜欢一个人待着的。 嗯，你怎么看待孤独啊？ 孤独就是一种状态吧，感觉状态。 很多人孤独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害怕，有点惶恐，有点不知所措。 嗯， 你孤独的时候呢？ 我还挺享受孤独的。 你一个人最多的时候可以宅多久？ 哇，我是可以一两个月吧。 一两个月宅在家不出门吗？ 对。 谁也不见吗？ 对。 我的天哪，好厉害的宅女。 对，我最长的时间应该是待了三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 没 出门， 出门就会出门吃饭，但是不会见朋友，什么都不见， 自己一个人出去吃饭。 对啊。 那你是故意沉浸在这样的一个孤独状态？ 那时候在考研吗？ 那有什么好说的呢？考研的朋友应该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吧。OK， 今天请到了苏宇阳哈，听他自己的故事，然后听他的歌曲。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新歌《旱鸦》，这首歌曲呢，在刚才我们演唱之前，也是今天下午只排过一次。 对。 然后目前大家听不到这首歌曲的新歌， 对， 因为最终的样子还不确定，是吗？ 对，就还没有发在网上。 那最终的样子也不一定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版本，这样的一个编曲，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有可能不是吧？还会再回去琢磨。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期待一下这样的一首新歌。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呢，叫做给 Lion 的歌。 嗯， 很多人呢也都比较好奇这个 Lion 到底是谁，这首什么样的一个歌曲，是不是也是情歌，也是孤独伤感的呢？各位期待一下哈。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可以看一下视频直播，看一下直播间当中的宇阳是一个怎样可爱的姑娘。

已是两人匆忙无处安放，是装点满漫长途的琐碎日常。你是青石几行低吟浅唱，你是忘不掉的旧事一直在心上。 很美的一首歌，仿佛喝了两杯然后有点微醺的状态，想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给莱昂的歌。莱昂是谁不重要，他可以是你心里的那个 David， 也可以是你心里的 Mary 等等都可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只要能够想到一些回忆，一些美好的画面就很美。接下来我们把这样的情绪直接的延续下去，我们再来带来下一首歌曲好不好。下面这首歌曲呢，跟前面的情绪是完全连到一起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叫做心爱的人。所以各位 Mary 啊、David 啊、Lion 啊，来想起你自己心爱的那个人吧。 有些歌曲呢其实不用过多的解读，你听完之后想要哀叹一声你就叹一声，想要喝两口的话，如果方便条件允许的话，你也可以喝两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次 W 秀，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素宇阳和他的乐手孙鹏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弹唱他们的作品，聊一聊音乐。前面呢我们连听了两首歌曲，一首叫做给莱昂的歌，另外一首呢是心爱的人。先说那个给莱昂的歌吧， 嗯， 好像据说这首歌曲出来之后很多人都在问莱昂是谁，就大家都很八卦。 对，因为当时写完了之后，我是很好玩。当时我就在家写完了，我就随便录了一个视频，我就甩到网上去了。 哦，这么随便？ 对，真的很随便。就是，然后结果就特别意外，就好多人都好喜欢。 嗯。 就是那天晚上就，就因为我平时大概就评论量大概是我平时的三倍吧。 嗯。 对，然后而且特别神奇的是，这个视频我就唱了一段。就写了大概一段，然后就好多人学会了、 嗯、 然后我就说哎，要不然就做出来，然后Lang 是我喜欢的人的名字， 是真的你喜欢的一个人， 对，真的是我喜欢的人的名字、嗯、然后是然后结果大家都在问，然后这个人你说他存在吧，他是存在的、 嗯、 但是他真的存在我的生活吗？他也没有存在我的生活。然后我就觉得，那既然大家这么喜欢，那就是给大家的歌了。 可是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会有很多人去喜欢，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内心深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 Lion 嘛。 对，他既真实存在，好像又不在你的世界当中去。 对， 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又是你浅吟低唱这样的一个方式嘛、 嗯、 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大家的这个喜好当中去， 心里去。 哎，这是刚才听到一首给 Lion 的歌、嗯、这首歌曲属于你没有想到他会红的是吗？ 就没有想到会有小伙伴那么喜欢。 呵呵、 嗯、 那心爱的人呢？ 啊，这个歌原来叫我爱你，这就是我的秘密，这是词作者比较坚持的一个名字，然后我们俩还没有定到底用哪个。 现在很多人喜欢很长的名字。 对， 我爱你，这就是我的秘密。 对， 嗯， 这首歌就是他的一个秘密了。 啊，就是写词人他自己的故事。 对对对，也是先有词后有曲、 嗯、 然后也很神奇，就是我当时看到他这个词是跟鹏哥在火车上，对，我们俩去广州、 嗯嗯、 然后坐了个硬卧，然后我们俩在火车上待了20多个小时，然后在路上他发给我这个词，然后我当时手上还没有琴，然后我看到这个词我就想出来旋律了、 嗯、 然后我就一下火车就赶紧录完了，就说啊，就是这个，他觉得也是对的，我也觉得是对的。 哎，那你唱自己写的刚才那样的给莱昂的歌算是自己的情绪吗？ 嗯。 然后心爱的人是别人的情绪吗？ 嗯。 你在唱别人的情绪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难以进入那样的状态？ 不会。 还是你会贴自己的故事进去？ 这个就是看到了就进去了， 完全被他这词吸引进去了哈。 对，就是所以可能也是我跟他的一个默契，因为之前的赴约和爱过，也爱过是他有他的参与的部分，然后赴约是他写的。 哦，同一个人哈、啊、 对，我合作的词人一般都会一直合作。 哦， 对。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素宇阳他自己的故事，听到了他的歌曲。目前素宇阳已经发了自己的一张 EP， 那这张 EP 而言的话是没有一个实体的形式的，大家可以通过网上的形式去收听。 嗯，有实体专辑。 嗯， 啊，有实体专辑的。 对，然后还没有做完， 准备要出 了。然后大概4月20、21号，就我3月22号已经发了专辑了嘛。 啊， 3月22号发的，然后实体专辑大概因为我有做众筹。 好，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在调整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在等待着各位。这里是九七四大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路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国美大世界来啦，4月5号国美马店新火馆重装开业，家电家装一站购齐，全场家电5折起。4月5号全北京向北看，买电器就去国美马店新火馆。 4月5至15日，光影奇幻之境北京 SKP 欢度11周年生日庆，全馆满千返百，品牌日10倍积分，刷银行卡赠购物卡等多重礼遇，热力回馈。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电竞大神来了，涂鸦大师来了，劲爆街舞来了，还有2次元 coser 也来了，万元现金大奖在这里，你来不来？4月5号到5月1号，乐多港潮流酷玩季，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春天。 4月5日，国航开通北京至休斯顿至巴拿马城航线，邂逅丝路上的中美洲明珠，尽享唯美浪漫的拉美风情。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中国黄金美丽春天，铂金换新季来了。4月4日至4月8日，铂金专柜以旧换新，公费全免，正价购铂金每克只减10元，美丽就要拼搏，尽在阿麦奖闸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对，

是爱得那么轰轰烈烈，爱得那么死去活来，爱得不知道该怎么和朋友说，不知道该怎么和妈妈说。 你说你不知该，不知该怎么和妈妈说，说你爱上了，爱上了不一样这个我。 即使那时身旁没有任何人支持你，但当时的他就是我们的全世界。你为他写诗，为他写歌。 你是流年匆忙无处安放，是窗边漫漫长途的琐碎日常。 年少时的我们总爱幻想，幻想相爱的我们有一天不爱了，有一天说散就散了，有一天又不期重逢了。 多年后又回来这里，终有个人带着涟漪，很想你，我知不是你。 酒醒了，清醒，看着壁炉里的火，想到了故事的开始。 故事的开头，眼睛里迷人的神情，风中慌乱的情绪，一件动心的事。 故事的过程就像是这段哼唱吧。而故事的结尾， 故事的结尾，心上人都是远方人，匆匆远去的少年，一件悲伤的事。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让我们听一段故事，听一个人的音乐。他叫素雨阳，他有十一种孤独。各位，愿我们今晚都不会孤独。欢迎素雨阳。 愿你半生漂浮，此生能有归宿。愿你风雨落幕，能有人免你孤苦。 时间过去的很快，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已经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了。还是有三首很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素雨阳和孙鹏的合作。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条件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直播间当中他们俩是如何完成歌曲的现场演唱的。可以通过北京时间点击进去之后呢，找一下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或者是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本时段我们首先要唱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挺真实挺现实的。而生活当中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小的时候会很依赖他们，然后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些话没办法跟父母沟通，然后再过一个阶段之后呢，你会发现又有很多的共同话题出现。下面这首歌曲就叫做你说你不知该怎么和妈妈说，来听素雨阳是怎么说的。 说你不知该，不知该怎么和妈妈说，说你爱上了，爱上了这样的一个我。你说你不知该，不知该怎么和朋友说，说你爱上了，爱上了这样的一个我。我是上帝咬过一口 个苹果，幸运的人是我，幸运不是我，爱没有错，爱怎么分对错，你和我，我们都真爱过，就没爱过，你说你不知该，不知该怎么和朋友说，说你爱上了，爱上了不一样这个我，你说你不知该，不知该怎么和妈妈说，说你爱上了，爱上了不一样这个我，你爱我或是放弃我，我不怪你没和我一样洒脱，爱没有错，爱怎么分对错，他或是他，随他们怎么说，爱都没错，爱怎能分对错，你和我，不如就重错，他或是他，随他们怎么说，爱都没错，爱怎能分对错，你和我，我们都真爱过，就没白过。 爱没有错，爱怎么分对错，这首歌曲叫做你说你不知该怎么和妈妈说。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阶段大家应该都会有这样的共鸣，就觉得妈妈好像是妖怪一样，就这么大点事儿，就是没办法跟她沟通，但是回过头再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怎么就是那么奇怪的一个事情，怎么就没有办法让母子啊母女之间进行种种的沟通。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仿佛带我们回到了一段旧时光当中去，这段旧时光当中发生的种种的争执啊，种种的故事，种种的东西。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这样的回忆延续下去，下面这首歌曲呢叫做旧时光，各位做好准备，让我们一起跟随素雨阳和孙鹏进入到旧时光当中去。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旧时光我们来了。 空荡的老屋前，落叶一片一片，长久啊里脱落，将带到阴斑驳，回忆中的夏天，蝉鸣不知疲倦，墙上褪色字画，难回过去年华，我们 走得太久太远，忘了岁月擅长改变。故乡像飞驰而过远去的地铁，转眼就走出视线，来不及道别。外婆反复讲起的旧桥段，时光无情刻画着她的脸。我们不知不觉爱上的是从前，叫怀念。 旧时光当中都会出现一些人事物，有没有想过一下，如果可以在这个旧时光当中跟那些人事物重逢的话，你会说什么样的话？你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整个九七四 live show 从第一首歌曲《爱过》开始，换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重逢》，也算是一个故事的一个 完整， 对，一个完整性。所以接下来，由于我们时间的关系哈，直接把这样的一首我们最后一首歌曲《重逢》献给大家，好不好？再度的欢迎一下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直接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素宇阳跟他的老师跟他的乐手孙鹏一起来节目当中演唱自己的作品。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关注一下他。他在今年三月中下旬的时候发了一张专辑，就叫做《素宇阳》。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重逢》，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一起重逢吧。 在这里，就等一缕断时的去， 时段三首歌曲三段画面，第一个画面是你说你不知该怎么和妈妈说，到了第二个画面是美好的那些旧时光当中去，最后一个画面是重逢，既像是一个故事一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W秀，让我们把这样的情绪一起来理一理，一起来消化一下。在一小段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的和苏宇阳聊一聊他自己的音乐，聊一聊他的故事。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四月三十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四月三十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素宇阳。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十七点四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新浪微博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今晚的现场到底是怎样完成的呢？期待你的关注。欢迎回来，时间总是过去的非常非常快。今天我们全程两个小时十二首歌曲的演唱全部结束，谢谢各位的捧场，当然也非常感谢素宇阳和孙鹏全程两个小时非常精彩的表演，谢谢大家， 辛苦啦。 嗯，这唱的还开心吗？ 挺开心的。 没唱过瘾吧？ 挺好的。 没唱过瘾的话，大家如果你也没有听过瘾的话，那就最合适不过了，因为很快很快素宇阳将会办一个自己的专场啊。 嗯，对， 4月14号， 4月14号在北京。 嗯， 然后详情关注我的微博就可以了。 这样的一个专场当中可以听到很多自己的作品。 对，比今天还要多。 比今天还要多。 然后我还有弦乐。 哦， 就是会带一个弦乐组，会带乐队。 我有点吃醋哎，为什么不在我们节目当中多唱一点？ 放不开。 所以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他的新浪微博，新浪微博就是素宇阳三个字。 对，宿舍的素，羽毛的羽，阳光的阳。 对嘛，这样说出来大家就更好找了。 嗯。 然后除此之外呢，今年宇阳也会带来自己的一张实体专辑。 对。 具体什么时候发还不确定哈。 4月25号发。然后这张专辑的话，然后详情也看微博吧。 嗯，你专辑当中会有一些什么精心的设计吗？ 对，会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小设计在里面。 小心机。 那个、对对对、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对， 4月25号正式的上线。 嗯， 也欢迎大家多多支持。那三月中下旬的时候，素宇阳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就叫做素宇阳。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听了很多专辑当中的好听的歌曲，如果你喜欢的话，现在的各种线上都可以听到。 对， 欢迎各位多多下载，多多支持。谢谢宇阳。 哦，感谢，谢谢。 也谢谢孙鹏。 谢谢。 欢迎有机会我们再来做客。 好的好的好的。 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九七四 W 秀，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 GG 梁咏琪的花火，拜拜。 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